锵锵三人行，这个咱们这个首先得说点通告是吧？之前已经跟大家讲过，经过我跟这个领导的这个申请，多年不能够休年假的我，领导终于准许我能够休个年假，就 还不用先录罐头， 还不用录罐头，不用录备份。 嗯， 哎，我们这个荣幸的请到了咱们的马斌老师啊， 嗯、 马斌老师大方而慷慨的，愿意顶我的这个班。对吧？所以这个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啊！ 马斌老师来也是有前提的， 有什么前提？ 就是他要求我跟子东先别上，董事长又又挺这样的两个， 对，我看他是青梅竹马， 哦、真的，哎呦， 对，青梅竹马，竹跟马 啊，对， 哎，他真的，对对对， 对 他们俩一对儿了哈，从我们这儿跑马来，马斌老师得拿色吊着，才愿意顶我们这节目， 是不容易， 都是以秋之合啊，这个预告。一下啊， 嗯，好， 另外还有一件事儿也跟大家说一下，我呀前一阵在北京录节目，这个顺嘴说了一件事儿，因为我们讲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时候，我讲了一件，就是我花了4500块钱买了一台这个惠普打印机，但是在这个退货过程当中， 4500 激光打印机啊，打印机在退货过程当中发生的这个曲折。对吧？ 是， 但是呢，没想到人家这个惠普的经销商方面啊，非常的重视，第一时间就打来了电话，是吧？给我退了500块钱，这个我作为消费者个人 相当满意， 也要感谢惠普方面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。 好好好， 但是我也知道，肯定你们就会说啊，我是这个利用主持人。啊，我们 就是 这个引起了重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看看什么叫这个操守，对吧？我跟你说，我们是出于公心的，我是为了唤起全社会对于这个消费者呀，在三包问题上的这个麻烦，是吧？我才引证我的事儿。实际上，当我决定说的时候，我就已然知道，本人绝不能在这事儿里占一分钱的便宜了。 嗯， 所以。我4500块钱买打印机的钱，感谢这个惠普退给了我，但是我一分不少的，我让我们组里，我说这个捐给一个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一个组织。 哦， 但是呢，他们 找不起， 找了半天 找不到， 没找着 啊。北京没这个组织， 不是，也找了个消协，人消协说我们不用你们捐助， 我不差钱。 台湾消基会需要，台湾有个消基会需要。捐给 香港吧，我不差钱。 我说不行，非得去找。后来又找了一个消费者什么保护权益的组织，后来那个 非法， 后来那个组织回答我们组里的人说是这样，这个窦先生这个钱呢，我们一般都是接受大额的捐赠。 你要不要多加个零？我们就说 多加两个零吧，起码 4500块钱呢。这个我们 有点麻烦，这个行政费用都不止是吧？ 你知道吗？想捐不出去，最后我只得专款不专用了，就让他们捐给红十字会了，就是以这个好心人的这个名义啊。这个如果大家需要看，算了，这不至于不相信我，对吧？ 这说明这我们今天这种 NGO 的问题多严重 啊！ 就很多组织啊。就很多人其实是想捐钱，希望参与某种事业， 嗯， 或者某种基金的，但你会找不到的， 嗯， 是， 就能找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官方的政府的机构， 嗯， 人家官方政府机构要稀罕你那4500吗？ 我是为了就证明我是出于公心，我们要唤起大家这个做好消费者的利益，跟这个商家啊消费者咱们共同携手，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，明天会更好。说什么 呢？用心良苦。 哎，当然，这个社会要真的和谐，得先从男女的和谐开始， 啊， 是吧？这就聊到今天的这个话题。又婷， 残忍了，竟然找我来，是吧？ 代表观众要问一个很多网友问你的问题：为什么你不婚呢？ 因为我被迫不婚啊！ 啊， 其实你看，我已经不婚。着急到什么地步？你看我现在手上戴什么？那是我从这个月开始，而且从日本啊千里迢迢订回来的。你说我这个东西，这上面有个马车，里面有个粉红色的那个小水晶。 嗯， 然后你知道，我真的，我说真的，在我过去的29年来，我其实是不信这种事情的，什么红线啊，我这辈子没戴过。但是这到奔三的时候呢，你就开始觉得我的人生好像有个警报一直在响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大家开始催促你了，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是说是带来比恋爱更好的一个预期，说这个。 个马车可以带来什么恋爱高预期，日本人很相信这招，我就是马定来带。 你真的觉得有点着急？ 我觉得本来我 你觉得要是错过了这个坎儿会怎么样呢？ 会被歧视。我说真的，我刚开始不着急的，我本来自己是不着急，我爸妈也不着急，我妈现在比我淡定多了，说啊，卓婷你就慢慢找吧，你慢慢等吧， 反正也错过了机会。 对 呀、 啊， 他很怕我就滥竽充数啊，他觉得宁缺毋滥哦。 对对 对, 对, 对， 而且他，而且我说我妈一直都说她相信有定数啊，所以他就说这个有缘人始终会在转角处出现，但是绝对不是 为什么在转角处， 对，绝对不是你就是现在硬找找得到的。 转角 处，就是灯火阑珊处总会有那个人 啊，但是总不是你现在硬找说啊，就是我们了吧，就硬会成了。所以他比我淡定，但是我觉得我到了香港，甚至碰到了内地的社会，接触越来越多以后，哇，二十五岁小女生跟我一样急，二十八岁她更急，所以我发觉二十五岁小女生都在急的时候，我还不急，那我是不是太不积极了？ 你这叫被急。 对，我就被整个社会给逼着说，好像你哎，卓婷是不是有点缺失了？哎，你看，对你现在要么就你条件太高，眼睛长在头顶上、嗯、啊，或者是说呢，你现在你看吧，女生就算你在凤凰做主，甚至还有男人跟我说，你在凤凰做女主持人，就算做到某任何一个地位，都不算是你人生的成功，你唯有嫁一个好老公，才是你这个人生最完美的一个结束。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吗？ 对，就会这样说你。 我们公司也还有很多女主持，也是过了三十，也都还不结婚呢。 是哦，可是 啊，我说错话了。 但他们可能是自愿的吧？但是我是觉得我人生中是想结婚，但是还没到，但是没想到这个三这个坎就是。这么明显的这个， 你知道，就说是这个一颗恨嫁的心。这个我们知道所谓的这个西方的那种男女的价值观，但是我跟你说，事实就是事实。中国社会里，我现在周围我就知道好多那个女的急的把男的都吓跑了，你知道吗？她呀，到了某一个年龄，比如说三十左右这个坎儿上啊，就变成目的性变得非常强，不跟你聊别的，不跟你聊别的，就是一看俩人一对眼儿，我听说这是好像一个月就分手了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。啊，一个不结婚，不结婚，我不跟他浪费时间了。我说那上床了吗？他说那当然得试一下。我说你这样这干什么呢？是吧？ 没关系，徐若琳，我觉得你就算中国社会如果都那么歧视啊，就比如说过了三十不行怎么样，找老外嘛，很多老外比较不介意这件事，对不对？ 可能，可是我觉得这 什么叫不介意？ 不是他们不在意，他们不在意。 你说我们这货有点不太好，是吗？只有老外二乎乎的，他们能你这里边潜伏着。 没这意思 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替所有中国替中国女性，真的是因为你们常说剩女，就是这些词啊，其实我觉得都已经是代表着一种歧视。然后呢，我觉得为什么会被剩，其实你仔细去想，哎，我们如果你真的去找这个社会上的定义，他是说你因为你条件很好，你过好，所以你剩了下来，对吧？那既然是条件好的人，为什么要被迫对男人的条件要降低？因为只因为年龄的关系，这就是 对你别担心，你长得跟个兔子似的，嫩得很的。 兔子很嫩吗？ 兔子不嫩， 兔子是豁嘴啊！哎，又行，你真的，你只能是条件太高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咱们看看，咱也忧国忧民一下，不能光关心你这一个妇女，对吧？ 对， 咱们导演给我们看看，我们有一些这个最近《新周刊》做了一个要叫做"不婚主义"的这么一个封面呢。 嗯。 说中国婚介行业委员还有这个会道门组织呢，婚介行业委员会的调查显示，城市婚介市场上的男女比例为3:7。这个2009年，中国有246.8万对夫妻离婚，比上年增长了8.8%。然后呢，又有一个什么粉皮书的报告，你想租房结婚吗？97%的丈母娘不同意。这就说明现在在这个婚姻这个市场上，要不是讲市场嘛，面临的这个状况。所以我就觉得，我从幼婷这儿我就能听得出来。我跟你说啊，人很难不拿自己啊当货，真的。虽然我们从人格上讲，我们不拿自己当货，对吧？可是呢，你真想你在这个社会里啊择偶啊或者什么，你又很难不拿自己当货。你比如说你是觉得自己条件好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条件会变化。对吗？咱们就保鲜，对不对？你哪个女的心里也明白，我现在年轻的时候就趁着三十左右了，过了这个坎儿，再接下来那就另一个行情了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具体你找到谁，一定是一见钟情或者拔剑钟情，有感情，有缘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 站在一个客观的市场的角度上看，你仍然是要服从这个大市场的这个， 基本上是把女人当成像香蕉一样的货物，她放久了就要腐烂那种感觉听起来。 香蕉， 但事实上你可以用另一种植物来比喻人会好一点，就是树木。通常我们喜欢老树啊，说树越长得大你就越觉得这个树，有时候树林里面看到棵特别老树，你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畏的感觉，觉得它充满了智慧。其实人的生命更像树木，年轮的增长会让你更好的。 有听， 所以如果 等着你变成盘根老树的那一天，我向你求 变什么？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咱们这个领教文道的盘根老树折女官是吧， 这不是折女官，这恰恰就是不折了。就是说你其实可以不结婚嘛，你一个人独自的衰老苍老，然后独自的成长，这也没什么大问题。你不一定说等到老了然后还急着嫁人或怎么样，不结婚又能怎么样呢？ 可是我觉得对我而言，我就需要个 team， 就是我需要个伴，或许而结婚是我对这个伴最多的承诺，就最神圣的一个承诺，说我甚至可以一辈子就只和一个伴这样走着。 但是会变化的，结不结婚， 所以 该变心都会变心。 这也是为什么就会晚结婚，因为你对现在对这个爱情啊，或者是对这个伴的忠诚度啊，你已经没有信心，已经这个信任感不够，而这个社会什么都要求快速、效率、时间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人们自然的会被训练成，我好像连爱情这件事情我也没有耐心去培养。所以你刚才那个女性朋友会说，哦，不结婚，那我们散了再说。我也碰过这种男生，约你一个礼拜内，他跟你甜言蜜语，一个礼拜后发觉啊，你好像没真的想跟我有要更进一步的关系，那大家散了，明天之后好像不认识。所以我觉得这是快速。可是我最近看一本书叫做《爱的艺术》，他这个弗洛姆就是那个心理学家，他已经翻了32周的版本。我在看，他说因为现在情人之间爱就是爱，如果你去想它是一种意志力，所以以前可以媒妁之言，我们看了一面，但我们可以白头偕老，因为我们心里面有那个意志力，认为这个事情是要被执行下去的。如果两个人都有这样的意志力下去，这个关系就可以长长久久。而现在我找不到这样子的人，所以你说我的条件在哪里？我唯一的条件就是我找不到一个有意志力的人。 有意志，什么？我 就是 讲到最后， 已经觉得太不能在一起了，然后我们俩就靠着这法西斯一样的， 当然不是 钢铁般的意志。 可是这是你对一个东西的满足，就是说你对现在条件的满足。你不管有任何条件，你看过最好最坏任何东西以后，你知道这个人是你最适合的，而你不会因为这样，因为旁边的花花世界而有所分心，这是一种意志力，这很难。你对凤凰也要有种意志力，你才可以在每天碰到这么多状况或者是高高起低低的时候，你还愿意待在这间公司。任何事情 心里一直在花心呢， 但是你还是在这，你还是执行者，这是意志力。 我可没有你们这 意志力， 意志力 需要这样的， 我需要这样的意志力，因为我有这样的把握，我自己是这样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 对呀。你如果你碰见了更合适的呢？我有了意志了，你将来碰见个盘根老树比我更， 那你石头这样是挑不完，所以我已经满足于，我知道我的条件，我大概需要什么样的伴侣，而我满足于这样，我只要这一生这么一个， 最高条件就是意志力， 对，意志力， 你就能止于这里，你就你那你对你，因为两个人是一样的，你再选择一个苹果，你不是你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更好的苹果，你这个时候你就能舍弃，然后跟我 玩，他讲意志力嘛，人家对啊， 可以， 那你该相亲。我觉得说真的， 哎，现在很多人相亲。 对啊，因为你比如说像你刚刚讲那个理论，弗洛姆那个说法，其实唐君毅有个更好的说法。唐君毅他说啊，中国人的婚姻总是比西方人长久，为什么？因为中国人也是盲婚哑嫁，是先上床再讲爱情的。 对， 当然是的确是这样。洞房花烛夜第一次见，然后他是从形而下往形而上走，他反而注定得长久。他倒不是那种很浪漫，哎呦，我看他一见钟情谈恋爱，怎么最后才结婚，这反而会出事儿。所以根据这样的理论，你应该去相亲。 而且还不能见。 你妈有没有让你去相亲呢？ 没有，因为我说我妈比我淡定，她还是希望我自然发展，所以就不过我不排斥相亲这件事情。 是， 我觉得 现在很多呀，就是像她这样的，有些也是这个很高收入的、很高素质的、极高的这种啊，她愿意去相亲。那我最近经常听一些女性朋友相亲，上次说相了个男的感觉还不错，但是聊下来这个男的倒是也实在，说我已经有一个交往了3个月的女朋友。 对， 我说那你来相什么亲呢？他说我也看一看，我觉得你好呢，我就把他登了。 没看过《非诚勿扰》吗？ 我的天哪！他们说现在择偶的形式就跟那个节目《非诚勿扰》的那个格局差不多，男的少，女的。多，就刚才讲3:7嘛。 是是是，相亲我觉得可能又太，如果你今天就相亲，那太目的性。在日本，他们现在也是在讲这种婚活行业，他们有很多的婚活，婚结婚的婚，活活起来的活，婚活行业，主要就是说你自然再自然一些，就是想亲再自然一些。例如说有些居酒屋，它外面会有某一些的招牌，甚至他就说这就是婚活居酒屋，进去的人一定单身，那我就在里面。大家都是单身，所以我们在里面可以你请我喝喝酒，我们聊聊天，或许就可以擦出一些火花，这不是自然很多，但这是不是相亲某一种相亲，但自然很多，所以我觉得 你也可以说是相亲，也可以说是一夜情酒吧呀。 你不能这样， 香港也有很多啊，那种比如说 table for six 就是6人晚餐嘛，那种叫做就是三男三女来都是不认识的，安排一个晚饭，然后那么大家聊天，然后看能不能发展，或者甚至还有种快速的 dating， 就是一张桌子， 3秒钟换一次，3秒钟， 啊、 一分钟， 3秒还不行，名字 都 没说完， 转一个换一个人 啊。但是我觉得，其实我们还可以考虑另一种方案，就是我的老家，我是广东顺德人嘛，我们顺德有一种很有名的传统叫自梳女，听过吗？ 我听 过。什么叫自梳女？自梳女就以前我们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些女孩啊，她年轻的时候忽然她就决定她不嫁了，这辈子就不嫁。不嫁怎么办呢？要去一个庙，一个女生庙前宣誓，我就不嫁了。然后头发呢，就自己梳起来。 嗯， 梳那个头就表示是嫁人才梳的，嫁人做太太的女人才梳那个头。但是因为他们是自己梳起来，就叫自梳女， 失志不嫁， 失志不嫁。然后他们这些女孩呢，就会住在一块，那住到很老都还住一块，一帮人。这种房子呢，在我们这广东的传统姑婆屋。那香港到现在还有的，有些地方你还真看到，就5、6个女人相亲相爱的，自己做饭怎么样，是一帮姐妹那种，很有姐妹感情。 你看见这个屁股决定脑袋了吗？他失智做和尚了，他就是。 别这样， 香香菜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我不是反对结婚，我反对的是那种把这个孩子逼的，就是春节租个男朋友女朋友，为了给父母交差的这种制度， 哎， 是吧？就是为什么？其实我有时候想跟一些父母说呀，你的孩子那么大了，他比谁都着急，他结不结婚，嫁不嫁人，他已经这么大压力了，你就别添乱了。 是， 对吧？ 最近那个有个网络就请我写一些女性的这个也是有关结婚的话题，他有个题目问我说，如果女孩子长期不结婚而导致父母忧虑，这是不是不孝的行为？你该怎么解决？哦，我觉得好严重啊！我说，怎么会一个女孩子不结婚是不孝？这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吗？这太大压力了。 那这是两代对于婚姻观念的变化。他在以前也许真的是不孝，为什么？因为以前结婚实在不是两个人的事，他是两个家族的事。 没错。 但现在结婚变成原子化的，是个人跟个人关系的一个决定。所以对新一代人来讲，他当然跟孝与不孝无关嘛。 但是确实有的父母这么想。他会就觉得 是 啊，他要控制了孩子的这个，我都觉得这些父母啊，个人生活太空虚了，这是吧？玩你的去吧，干嘛现在都还管孩子这些事呢？而且 他们很早之前就没自个的玩，他就玩孩子， 没错，他们没有自己玩的东西。 这很多父母都这样， 很多父母笑笑可悲天下父母心，而且很多父母，我跟你讲，他商品经济下孕育长大的，真的能把女儿当摇钱树的，他会觉得，哎，我女儿嫁给个什么人？所以你说什么原子化，不是的，中国人的婚姻呢，我就发现结婚跟谈恋爱不一样，一结婚就是两个家庭的事儿， 不跟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， 哎，对， 你结婚真的是俩家庭的事儿，甚至你们台湾男人在上海最了解了经济问题。好家伙，我不但要管他的房子，我还要管他舅舅的，我还要管他们家的车。我最后发现，你这一结婚一联姻呢、啊，他要负担他一个家族的生活问题。 最近把条件放在这个爱情感觉的前面了，所以刚才才说，就算你租了屋子，有栖身之所，还是有97%的丈母娘不愿意把女儿嫁出去。 没错， 所以我一定要有房有车才是一个保障。所以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在情感上你根本已经达不到了，就说大家都觉得，哎，如果离婚率这么高，怎么可能真有一个人爱你一辈子？所以我还不如先看到有的东西，物质，这个杯子我看到了，起码我看到我拿到了，这就在我手里的，我有安全感。所以这个安全感变成要从条件上来找，就是现在很 甭说那个，你说那天一对男女啊，到一个公证处就要求公证，这个公证呢，公证人员也弄不太明白，他们这个要求很古怪，就公证我们俩的这个情爱关系。最后闹清楚了， 公正情爱关系。 最后闹清楚了，这俩啊，原来是这个男的是个有钱人，男的是有老婆的，那么就算包一个二奶嘛，或者小三儿，对吧？男的承诺，男的承诺帮他解决问题，他孩子是他弟弟上学啊什么的，这个女的呢也要跟他在一起，但是两个人互相都提防，两个人都怕对方说话不算数。这么来说就去公证，说证明你这个女大学生啊必须跟我好五年，但是女大学生那边呢也会说你啊必须帮我弟弟上大学。这事儿最后被政府公证处的人员批评教育了一通， 反三俗把他给反了， 没怎么样，反而给骂走了。这是说明人与人互相，你反映没有情爱关系的不信任，他这种都难以相信，你知 道吗？不，这要不然还有第二个方法，如果我们还是可以。